是伤悲，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我变成一朵放纵的青年，和小雨缠绵在 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4-9178。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 疯狂鉴定，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最近呢直播是非常的火哈，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据了解他们做的这个直播平台是海外最大的移动游戏直播社区，主要针对的是海外用户，而且他们是2014年9月成立的，当时国内还没有这么多做直播的，虽然现在是非常的火了。那么在直播领域海外市场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像中国一样这么热闹吗？国内和海外在直播领域有什么区别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瘦的联合创始人冯晓东一起来聊一聊。因为你们做的是海外市场，所以你对海外市场这块做直播应该是非常了解。那么你觉得海外市场他们在直播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我觉得现在海外市场在做直播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模式，就是他们更关注于这种直播的形式本身，他们没有太多的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暂时来看的话，他们普遍就是把直播当做一种新的内容形态，比如说像从前的文字图片，然后到现在的视频，然后到现在的直播，他们把直播当做一种新的内容形态来社交。 海外直播和国内直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海外他们会更关注自己的直播这种产品。中国做直播虽然有几百个公司正在做，但是他们除去正在做简单的直播这种社交模式的，他们还在做其他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中国的商业模式普遍来说就是跟 PC 时代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单纯的直播来看的话，他们还是有这种打赏啊，还有工会啦，乱七八糟的模式。然后在美国他们普遍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参与，直播只是简单的社交功能。也会有一些公司现在正在慢慢的来学习中国的模式，就是现在 中国普遍是学习美国的一些创新的一些技术啦，或者是什么的，然后美国现在也普遍开始学习中国的一些商业模式，或者说有好多的中国人正在到海外去做相同的事情。你像在美国现在也有好多的中国公司正在做直播，他们做的模式就跟中国的类似，然后发现美国人其实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模式的。比如说你签约一堆的网红，或者说是玩游戏玩得好的，然后在美国也是有很多的人欢迎这种模式的，他们也添加了这种打赏的功能，然后美国人也就特别喜欢，然后他们也特别赚钱。所以现在我感觉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他们在这种不同的商业模式的探索和交流上就是越来越多，然后不像之前有非常大的文化上的差异，然后在美国就是做的非常简单非常直接，也没有打赏，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产品。然后现在由于中国这种商业上的各种成功，包括像微信啦，然后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然后他们就对直播这种模式也借鉴的就会越来越多，他们普遍借鉴了中国的打赏啦，然后一些签约主播的模式，然后包括现在最近也有好多的人正在做类似购物的这种产品，只不过还没有做出来。所以就我感觉在美国跟中国比的话，现在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创业公司稍微少一些做直播的，但是中国的就特别多，大家都非常的激进，然后在美国呢大家都普遍处于冷静的观察的状态，只有大公司在做，而且国外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你像 Facebook 一做直播之后， Twitter 他们就会感觉很有压力，因为 Facebook 比 Twitter 大很多，而且 Facebook 现在他们也用了签约网红的模式，他们会签约好多的明星，然后给他们很多钱，然后到 Facebook 上去直播。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他们比如说像中国的这种模式，它其实是有很多优点的，虽然你可能感觉就是大部分人会感觉国外的都是好的，然后中国的就都是模仿都是抄袭，但是中国它是有自己很多的一些创新性的东西在里面的，而且普遍来说更赚钱，因为大家都在创业嘛，你做这种直播创业你肯定是要最终用你的商业模式来赚到钱是最关键的，然后中国现在的商业模式普遍来说，比如说你像做教育的，然后你可以直接收到钱，大家来看你直播然后要收费，然后你要做购物的呢，做一个简单的直播你有可能就卖出好多东西去，然后都是可以直接赚到钱的。然后美国的商业模式普遍来说现在大家都是处于探索阶段，所以美国的产品普遍来说是不赚钱的，他们更擅长于就是讲一个很好的故事，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产品然后可能是很不赚钱的，但是未来5年之后我们会是在直播社交里面用户量最多的，然后我们可以赚到钱，就像 Facebook 这样的产品，他们一开始就不会过早的去涉足这种商业模式，他们这种也是有优点的，就是他们会让用户的体验特别好，因为你只是单纯的去为用户的产品优化来做努力的，你不会去过多的考虑赚钱的这种事情，所以到最后的话美国的产品也会有很多的都死掉的，因为他们不赚钱，然后后来如果能够到最后做起来了，他们一般都是很大的公司，像 Facebook 这样的大公司，然后像中国的呢一般来说他们都会产生很多的公司，就是他没有产生特别成功的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可能会赚到很多的钱，到最后有可能也会诞生好多的小公司，他们一直存活下去，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就是有自己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嘛。 你是觉得中国是可能更加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而国外的话他们是长远的利益？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中国他们也是非常的擅长讲故事来看所谓的长远利益的，但是他们在表现上的话是更急功近利的，就是他们无法就是确定一个长期目标，他们会在这个目标这个过程中有过多的变化，你比如说好多的中国公司他们也是抱着将来能够做成一个很大的这种直播的社区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不断的改不断的变自己的模式，比如说有些人他们一开始做的跟美国的是类似的，然后也是偏重这种社交类型的，但是后来他们就开始引入自己签约的主播了，然后他们就赚钱了，或者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各种尝试，比如说购物了，然后也会产生各种打赏的机制， 就是到最后他们本来是有目标很长远的，但是他们在做的过程中普遍就是无法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一般两三个月没有快速的增长或者结果，他们就会尝试一些新的方向。但是美国的公司我观察别人的做法，就是设定了目标之后他们一般都会坚持下去，到最后这两种结果就导致美国的公司有可能坚持下去他就死掉了，然后中国的公司因为他有可能做了一些转型他也活得比较好。 刚才您说完之后，您觉得中国的直播和海外的直播、您更倾向于？ 我们现在还是更倾向于做海外的这种模式的，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做的方向是对的，所以我们一直在从我们公司创立到现在一直在坚持，就是做一个面向青年人的这种直播的社区，然后我们不希望掺杂过多的，比如说我们去签约一些网红，签约一些主播，然后做一些影响我们用户体验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们的产品在做了一年多之后，我们的用户增长一直比较平稳，然后大家普遍反馈还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把用户的感受是放在第一位的。 对，我们的产品从我们上线到现在是没有太大改变的，包括界面上我们一直都是处于优化的状态，没有做太多的大的改进或者让用户觉着改变过大然后无法接受的事情。 对，就如果中国有一些创业者想要做国外的直播，您觉得哪个方面更好做一些，或者是在国外做的话还有哪些领域是没有被挖掘出来的？ 我觉得现在如果要去海外做的话，就不要做跟大公司直接竞争的产品，比如说你像跟 Twitter 还有 Facebook 这种，他们想要做的是一个大而全的啥都有的一种社交产品，然后面向直播的，然后要有一些差异化，就是比如说他们是没有在商业模式上进行一些创新性的工作的，那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一些商业模式都可以到美国去进行尝试，包括现在已经有好多的公司在做了，然后他们的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你去做一些教育类的产品，或者你去做购物类的这种电商类的，还有就是你要去签约一些网红之类的，这种在海外他们也是很受欢迎的。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美国的市场，还有好多的其他的市场是可以尝试的，你比如说像俄罗斯啦，像巴西啦，这些人口都很多的国家，而且他们的消费能力也还是可以的，也可以试试一些跟我们文化差异不是很大的一些，比如说像东南亚的这种国家。 因为 Facebook 现在也在做直播， 对， 如果 Facebook 要收购你们，你们会同意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感觉就是 Facebook 的做的事情还有他们的一些理念跟我们就不是很类似，就是他们面向的用户群体，你比如说他们也尝试过收购好多的产品，像最有名的像 Snapchat 这种的，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跟 Snapchat 的产品是有一些相似性的，我们希望做的更创新一些，然后呢面向的是更年轻的人，然后我们不希望跟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待在一块。 那你们的产品你有没有自己就是进行过直播真正的体验？ 对，我们也会直播，我们自己开发者嘛，然后我们就会直播，我在我们那上面也会有1000多个人 follow 我，然后我一直播也会有很多的人看，但是我不直播玩游戏，我一般都是直播我们正在工作的环境，然后这些小朋友特别喜欢就是看看他们正在用的这个东西是咋做出来，他们就会跟我们交流，直播吃饭嘛，然后也会有好多的小孩看，因为我们是东方的饭嘛，然后他们西方呢就见我们正在吃的这是什么呀，然后他们就会特别喜欢问我，他会看到我用筷子，他们也会很好奇，因为他们也不会用，后来也是那个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像这样就很好。如果我真的爱你，让你走开，曾有你此生我早已足够。哦，我永远都会在，我舍不得让你走开。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音乐路上道阻且长，孕育生命，怀揣信仰。简约不等于简陋，追梦不等于做梦。未来音乐引领音乐未来。最近有一首歌也比较火，《成都》。大家肯定都知道，这几天不是也改编了多个版本吗？但是对于这首歌呢，它火起来的舆论现在也呈现两极分化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 那么你们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首先站在音乐的立场，我们不评论任何人的音乐好或者是不好，因为有的人觉得柿子甜，有的人觉得柿子酸，对吧？这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要说的呢是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在音乐圈里边大家都在抄，当然我不是说成都是抄什么的，就在抄国外的风格。你看，这两年国外 EDM 音乐、电子音乐很火，然后中国就有了这个节目叫做《盖世英雄》，然后大张伟就有了新歌《人间精品嗨起来》。然后呢，那应该是从2005年开始算了吧，北欧兴起了一波人，以这种 The Famous 这种人带头的这种北欧的，他那个英文单词我不会翻译，但是翻译成中文就叫民谣，是很温暖的。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叫《Once》。导演叫马奎尔，特别厉害。这个电影是用 iPhone 拍的，是用手机拍的。 手机。 然后他拿了无数座奖，就因为这个电影。他里边特别著名的一首歌叫嘟哒哒哒嘟哒哒哒哒哒。我估计收听节目的很多人应该都 小文青什么的， 对，都会看过这个电影。Once 他讲一个爱情故事。这个电影呢，就因为这个主题曲，然后带动欧洲的民谣兴起，然后呢，中国又出来了很多文青。首先他们是以文字的形式出来的，以现代的诗词形式出来的，而并不是音乐。后来呢，他们发现光写诗词这个东西变不了线啊，没有利润。那怎么让它变得有利润呢？就把它搭上旋律吧。但是你要把诗词搭上流行歌的旋律，会感觉会特别尴尬。那搭什么样的旋律会好呢？就他们听到了北欧的这样的，就是这个歌听完你也不觉得高潮在哪，你也不知道副歌在哪，而听完了就是听完了，就觉得挺好听的，你歌词你也听不懂什么意思。那中国人呢，又对旋律这个东西又很偏爱，中国人是永远听歌是只听旋律，对旋律的偏爱性要大于诗词。但这一波以文字为主的这种音乐人进来之后呢，比如像陈粒啊这种，他们旋律线条其实并没有多好，但是呢他们的文字很好，所以他们跟国外的民谣做了一个，就变成了一个阉割版的北欧的这种民谣，复制到了中国，就有了现在的宋冬野啊，这就刚火的赵雷啊，有了这些人。但是呢，我要说的是一个现象，因为走捷径永远是不对的，你可以坚持自己，但是跟风绝对是不对的。现在赵雷一火，包括前两届的好声音都是民谣歌手拿了奖，现在中国遍地都在搞民谣，就跟文革的时候大炼钢铁一样。现在很多原来我觉得认为很好的音乐人，现在放下了那么多专业的设备，放下了那么多专业的技术，做这种没有营养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民谣不好，也有很好的，比如像刘浩林啊，他的东西就窥伺，他的东西就很好，你一听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营养，你就能从里边吸取到东西，吸取到精华。你听他的歌，对你人生有些感悟啊，这样的或者怎么样，你能吸取到，应该是因为他的制作很精良。 音乐归音乐，他不是你说吧？ 对，你能感受到他的制作很精良。但是现在呢，如果要是有开一个中国内地民谣榜单，排在前面的你放心，永远是一把吉他要去南方。然后要回不了东北， 今天大理，明天成都， 对，就是要往西南地区走。 对， 反正永远出不了国。 对， 你总不能写一首歌刚果，你总不能写的那个毛里求斯，我在毛里求斯吃炸鸡，总不能写这样的嘛。但是如果替换什么大理啊这些，以旅游城市为主的风景旅游城市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就会觉得。听众就觉得哇好文艺啊。问题就在这儿，现在大家对民谣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民谣音乐人他们永远就在 装可怜，我是这么觉得的。原来我吃不上饭，我直说，哎呀，我好饿呀。 嗯。 现在吃不上饭，我兜里的粮食不多。 那你是觉得他这个歌的基调给人一种很惨的感觉？ 对， 但是 他是明面上去，大家会觉得，哎呀，好像是比较阳光的。但你仔细分析他的歌词吧，你其实感觉不到那么多给你感触的东西。 但是喜欢这些歌的人会不会觉得这个歌能给他带来一些温暖，或者是能打动他？ 你看说成都好的都是成都人，都是四川人。你去重庆听一听，问一问。你问问重庆，随便找，你说你这个成都这个歌好不好听？因为成都跟重庆一直是有两个城市是有矛盾的。 嗯， 你所以你在重庆，你不可能听到成都这首歌。对， 我其实对于这个成都这首歌和这个现在听众或者说是粉丝啊褒贬不一这个现象，其实说句难听点的，我挺不建议大家就是这样没完没了的这个骂呀那个夸呀，今天情怀呀，明天死了活了的。我觉得它不值得。为什么说不值得呢？首先还是跟我跟曲伟是一个观点，我不从这首歌上去出发去分析它，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是因为黑粉太多了。 就是黑粉。我就是觉得他不是说这首歌好与坏就我喜不喜欢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欣赏角度， 对， 你喜欢我不见得喜欢，对吧？所以我不去评价这首歌好坏。 对， 这个现象我觉得特别可笑，就是头两年你看小苹果火了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土地这种要死要活的这种，就是动词动词动词这种歌。然后这两年成都又火了，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特别可笑。你没那么多必要去跟着大家去让他继续再火着，我觉得他真的不值得。为什么说不值得呢？我单从我的个人喜好上来说，和我干音乐这么多年，我的一个对这种音乐的理解上来说，民谣音乐我认为在中国好多民谣音乐人做出来的音乐，他们是一种说难听点说叫 在为自己的粗制滥造找借口， 就是这句话，就是他们拿过来的音乐是纯是在为自己的这个音乐素养不够，和音乐的基础不够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叫做民谣。为什么呢？你听民谣他们永远是 三和弦走到底， 走到一四五六五四，就是这种级数上的关系。我不说太多专业性的问题啊，就是你听他永远是安安静静的，然后永远拿一把吉他，好的情况下呢会给你拉两个提琴，不好的情况下呢是恨不得一个吉他从头到尾。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你可以有这种理解，但是我觉得没必要把这种东西做得那么做作。 对， 就是他很做作。 而且 我不是在抨击民谣音乐啊，我是觉得大家 是可以有好的东西， 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民谣可以完全做得更好。 对， 就是在专业性上更专业，技术性上更强劲。 嗯， 你多像真的像北欧啊，像他们去学习一下他们的制作。你听北欧的民谣音乐也是很普通，但是他们的制作就很精良，就上来有很多歌上来的，我连和弦都听不懂是什么。就他们做得很好，完全可以。你既然是在一个生活化，在一个找回忆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要理想的方向，你完全可以做得更意识一点。而且但是真的没有必要说 音乐，它音乐这个东西是有好多灵性的东西。 对，而且 一首歌里 他们会把自己艺术家化，我觉得很多。 这点特可笑。我看过好多民谣歌手，而且他们带坏了一批年轻的孩子。 对，他们觉得 我 学好了吉 他， 三月通， 然后会几个和弦，我写一首宁夏，我写一首东北，我写一首兰州， 兰州都进去了， 我就会火，我就是这叫民谣音乐的。我觉得那是真的是在给自己的音乐素养不够找借口。 对， 你首先你要是真做到， 首先要专业， 你要是真想做到简单好听， 你 总要把最难的玩一遍吧，对不对？ 简约不等于简陋嘛？ 对，简约不等于 简 陋。简 约是因为做了很复杂的东西，把它做了删减，做了减法，它才变得简约。它因为丰满，但是简陋呢？不是因为它别的不会，我就会这几个。 我大概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我们不评价《成都》这首歌，也不评价。 只是你们对技术上的一个看法理解。 对。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你们两位跟音乐结缘是最开始是在什么时候？ 我是十六岁， 十六岁 的时候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来了北京。 我是小的时候听那个抱一抱，那个抱一抱。 那你要这么说，我听的是常回家看看。 我是从小我爱哼唧，小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说以后会干这个。然后爹妈让练琴，我也是连混带练的那种，也没有认真真学过这样的。就是爹妈反正老师给你请到家里来了，你就反正我的任务就是必须在这坐够两个小时，坐不够可能今天要挨打。你就肯定要挨揍。 那时候喜欢吗？ 那个时候是没有，我想出去玩。我看我的小伙伴在外面撒尿和泥巴，我觉得特别好玩，拿呲水枪呲，然后没有水的话呲水枪撒尿然后呲对方，我真的可好玩了。我就天天每天我坐在钢琴面前，然后我就是想出去，我的脑子已经飞走了，我就是想出去玩。一直到十三岁，我妈的一个朋友，一叔叔送了我一把吉他，然后当然这里故事并没有像你们想的那样，我就爱上了，我就把它给摔了。我觉得特别无聊，我弹因为它没有调弦，我弹扫两下我就特别无聊把它扔了。扔了以后有一个考试六门课都考了59.5，我爸回来说你这是作死，你这肯定你这跟我故意的，我跟你说你臭小子，就给我吉他砸了，揍我一顿。砸完之后呢，我就觉得那东西我也没玩了，那我感觉我的损失。后来我妈又送我一把，我跟我妈说了嘛，我说我还是想要一个吉他放在家里好看。然后那回买的时候，我妈带我去买的时候，那个琴行的那个老板就送我一本书，就是吉他三乐通。然后我就拿回来，因为那个你不需要看视频，然后他就给你教怎么调音。那个木琴是带那个按钮的，就是带电的，它上面有调音表，它上面教了你怎么调音。那个反正拧那个弦，拧那个钮，把这灯拧绿了就行，然后就会调弦了。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盐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为您开启2017安全出行新乐章。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0%，赠送喷漆一块，并与三大公司达成理赔合作，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微信13911371295。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双节同庆，价格低，礼品多，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赠送。房山店地址：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电话89331713。良乡店地址：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电话60350660。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妹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 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音乐路上道阻且长，孕育生命，怀揣信仰。简约不等于简陋，追梦不等于做梦。未来音乐引领音乐未来。 就是从小你的父母就在培养你这种音乐的意识。 嗯，那爹妈是有培养。 嗯， 我觉得我妈培养的多，我爸培养的少。 嗯， 我爸基本不管，我妈倒是孩子会弄点。我当时是学起来是为了不想写作业。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今天要练琴，作业就不写了，明天老师给你打电话，你就跟老师说我练琴去了。为了逃避写作业然后去练琴。 是，我也是为了逃避上高中然后来北京。 嗯， 假模假式的学习，我因为我16岁之前学习特别差， 嗯， 然后有一个机会是就是我的干妈，她说你那个中考你要是过500分，我那会儿的水平是400来分， 嗯， 临中考头2-3个月吧，她说你要是过500分，我让你上北京学音乐去。自己，我一听这好啊，你又是学音乐，然后又没人管，又不用上高中， 嗯， 我说这行呀，完了就阴差阳错的正好考过了500分，557嘛。就这557， 学霸呀！没看出来， 就特别巧的就是这557，我还压进了我们市的这个市重点高中， 嗯， 加上就是艺术的评分， 嗯， 然后才来的北京。我干妈得兑现承诺呀，他没成想我真过了，他就想让我分数再高一点嘛， 嗯， 然后就揍了你呢，让你上重点高中。 其实你本身也是喜欢， 我挺喜欢的， 嗯。 然后到这来了以后，才发现原来音乐是这么多东西，又唱歌， 嗯， 又制作，又乐器，然后就是阴差阳错， 嗯， 从乐器又转到了制作上， 嗯， 就是这样。 我来北京特别搞笑，高中没有毕业， 你也 是，就是高一上了一年，然后我就是不想上学了。我妈说：“那你干嘛？”我说：“我去当兵吧。”我妈说：“要么就你转学，转个学校接着上。”我已经初三，我已经留了一级了，我不想高中高一再念一遍。 你这初三还留了一级呢？ 啊， 来，咱们就这个事儿，咱们演练演呗， 就光顾着早恋了。然后我就去当兵了，然后当兵快退伍那会儿，我妈说你回来以后给你报成人自考，去上大学去。我一想成人自考又不太想上，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再浪费4年的时间。我妈说那你要留在家里的话，那你啥事都得听我的，我又不想被管。 嗯， 我说行了，你别管了，我自己想想吧。我特别搞笑那会儿， 嗯， 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了现役， 杂志上看到什么？ 看到我们的学校。 哦， 我说天哪，这太好了吧！我们学校的照片拍的真的无与伦比的牛逼。然后我就说那看看怎么报。后来成想我们学校交钱就能上，我就 哎，不太好吧， 刚哥，对不起， 我老这么冒，我天哪，你这老爆料还行。 然后我就回家以后我就去参加那个艺术类的考试， 嗯， 当然没有考过嘛， 嗯， 因为好久都没有碰过，而且讲音程啊这些的我都算不过来， 嗯， 然后当然没有过，没有过之后我就直接报了我们学校，我骗我妈说考过了， 嗯， 牛叉，我妈说嗯行，然后就来北京了， 嗯， 然后这来了北京之后，反正我命一直挺好，对， 所以对于音乐像大旭， 嗯， 你是本身就热爱，然后走到这条路上的。 嗯， 然后像曲伟，他可能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这条路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就走的死胡同了，就 一条道到黑了。 嗯， 对。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那你们对于音乐这条路肯定也遇到过很多比较难的事儿，你们觉得就是经历的这些最难的是什么？ 没有最难的事儿，我觉得做音乐本来就很快乐，就不管遇到什么、 因为之前肯定也会参加一些比赛 啊，我的人送外号一轮游， 一轮游 怎么讲， 我不会不怎么翻唱别人的歌，然后翻唱别人的歌也感觉奇奇怪怪的，我每次就唱自己的歌、 都是原创的， 对，然后所谓的评委吧，自己的歌啊，鼓励一下，好，下一个都是这样，全部都是，没有任何一个。 其实我们享受这个东西，所以才觉得它没有什么。 你要说苦的话， 特别困难的东西， 也有生活特别惨的时候，然后也有遇上不好的人。对，这种 到这一点上，我得说一下、就是我觉得在北京这么多年啊，让我觉得最难的事儿就是人与人的接触， 不是你在哪个城市都会这样。 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这一段音乐路里边可能是最难的事儿，因为我也不太会扯那些没用的，所以说 都他超直接的，他真的他不喜欢哪个人他当场都说， 对，就是 直来直去的， 对， 心直口快的、 我是纯的没脑的那种，也有人说我没情商，也有人说我 用你们东北话来讲就是虎。 真是虎，你知道吗？就是我是纯没脑子那种。他们很多人说我没情商，其实这个我也认。好在我幸运，就是我这个性格吧，能吸引到我这个性格的人，跟我在一起玩，像他这种， 简单的人， 就是 对我喜欢跟，对我喜欢跟没脑子的人玩，是吧？你不要这样。 所以说，其实这个难吧，你说难不难的，其实就算是幸运吧，算是人生中必经的这么一道坎儿。我过没过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经历着了，我比较还比较。 因为我俩还都是那种就自嗨型的，就是自得其乐。哎，甭管反正有钱没钱，或者说怎么样，哎，反正开心。 那你们应该不属于那种比较，就是很多歌手现在很成名了，但是他们之前有很惨的经历，就是比如像黄渤之前也酒吧卖唱。然后 谁没有卖过唱啊？ 就说嘛，谁没卖过唱？ 都有这样的经历。 天桥那个地下通道里多好。 那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开心啊， 开心。 我觉得在那里面，就地下通道里唱歌特别自豪。 就是我觉得有人说这条路啊，就那样的，它苦啊，它啥？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可苦。 那都是导演组给你安排的故事，都是 哭哭哭唧唧，哭嚎的那种。 你看我之前， 其实就是喜欢音乐，享受音乐，在哪里唱都无所谓。 对啊， 对，对于他来说是 舞台， 我还唱 大小，舞台我觉得没有大小的。我之前在地下通道里唱了大概三四天，就是我想去感受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真的就每天来来往往的，就你站在这里，就是感觉我跟一个石头一样，我在观察所有的人，而不是说哎我在卖点力，别人再给我给点钱，不是。我是一个观察的角度去看，每天形形色色的人从这过，从这过，大家看你的眼神，看大家的眼神， 挺好玩的，其实 挺有意思的，真的是挺有意思。但是我还没有在地铁里唱过歌，我准备打算去试一下。 地铁里我也没唱。 你是出于一种玩的心态吗？ 对，但是不能去一号线，因为很可能挤得我来洗个方向。 还是 这样的生活都要感受一下。 对对对，还是挺喜欢你们这种无所谓，然后就是一种玩的心态在做一些事情。 就是爱谁谁。 爱谁谁。 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对的，因为我特别反感一点，就是跟风，就传说中的跟风，就是现在房地产火，大家就一起炒房地产，然后把它炒臭，搞臭，经济搞萧条，好，大家从没钱炒到有钱，再一下赔光，好完事儿。然后民谣火啊，干民谣，网络歌火啊，大家一起开始炒这个，这是完全是错误的，就是你根本不懂你在做什么，就是你根本不懂音乐它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你只有你怎么对待音乐，音乐就怎么会对待你。你认真做音乐，你肯定能弄出来好的，但如果你只想拿音乐圈钱的话，想拿音乐圈钱的人太多了，就你能圈得着吗？难道，对吧？所以我说这个是这样的， 就你那两下子能圈得着吗？ 对， 拿把破吉他。 你是在说我吗？ 不是，不是你。 那你说谁无所谓啊？ 好嘞，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参与我们车库电台的录制啊，很开心哈。 行， 谢谢二位， 我们也很开心。希望大家记住我们俩的名字，我叫曲伟，他叫李大旭。这歌叫《百无聊赖》，是我在特别无聊的时候写的。 在一起你宁愿留够，我知道有些事情习惯了也不能强求，还知道在这点关头有委屈不能出口，要信任要温柔， 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晨曦细雨丛林在这大地，人孤孤单单躲避，转身刹那在这熟悉的路旁，察觉身后路人。